小凤先生，怎么样？你能明白吗？ 那是吧。简单来说，因为黑洞的影响，有巨大的能量波袭击了地球，好像是这么回事。 嗯，应该是这样。 要说它的影响，好像是出现了13秒的时间跳跃。 时间跳跃是什么？ 就是字面的意思，时间跳了，从13时13分13秒跳了。 请再说一遍，是什么时候？ 日本时间3月13日13时13分13秒。之后的13秒钟，对地球而言，生死攸关。 这里是95，目标出现，但先别行动。像以前说的，也许会有我们还没有确认的别的成员。另外，还是假设他们全部持有枪支为宜，即使他们露面，也不要马上动手，等他们上车后再包围，明白？抢先行动，开到预定位置，抓住他们，别放跑了。所谓的13秒的时间跳跃就是这么回事，这期间的时间似乎脱落了。 那不就像我说的那样吗？13秒之后的世界忽然开始了。 不，不是这样。应该认为13:13:26的世界在13秒之前时光滑动了。在那13秒内死去的动物再也回不到原先的时间里。 等等，也就是说，难道我们…… 没错。在原先的世界里，我们处于死亡状态。本来我们就不该存在，对于时间空间而言，我们的智慧是一种障碍。 地震怎么会这么频繁呢？ 只是恰巧吧。 是吗？总觉得跟人们消失有某种联系。 什么意思？ 我也还没有清晰的想法。刚才太医说这样下去整条街都会烧光的，我听后忽然觉得不止街道，整个世界都要消失了。 世界？怎么会？ 不，世界的说法可能不恰当，应该说是人类世界。 放心，我不会放的。 抓紧，赶紧离开洞穴那儿，别又被吸进去了。 我说，你快看那边。 太医，坚持住，我马上来救你。把手伸过来，快！坚持住，伸出一只手就行。我拉你上去，太医。 用一句话总结，就是要再来一次。 什么再来一次？ P13 现象在第一次发生的36天之后再来一次。 是真的吗？没搞错吧？ P13 现象再次到来。 不会有错的，那些英文不太难，而且不懂的单词都查字典核实了。文件上说，从3月13日算起的第36天，即4月18日13时13分13秒，引发 P13 现象的能量波将再次笼罩地球。那是一种类似回摆的现象。 危险，快跑，要塌了！ 鸣人香，你还好吗？ 所有人快上楼，浪来了！ 哥， 我伤了脚，动不了。帮我把行李的绳子找出来。 算了，放弃吧。这样下去会连累你。 哥，为了其他人能活下去，我也许必须选择死。 大哥工作室制作，由新经典文化、咪波文化联合出品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多人精品有声剧《悖论十三》，敬请期待。